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生日宴6月6号在平壤的425旅馆举行，有大会期间迎接生日的少年团代表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因国家大小事而很忙的情况下，也安排举行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，而且亲自出席大会，祝贺少年团代表，并采取充满恩情的措施，为那些在大会期间迎接生日的代表举行生日宴会。